今夜的星辰，让闪烁。一定要这样唱啊，老人家。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Peter。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呢，是来自阿里山邹族的亚博士熊恩。 又是我、 啊。刚刚很感谢他的片头，也是怀念金曲了。 噔噔噔噔。 对，昨夜星辰。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继续问问，应该说聊聊，就是阿里山邹族朋友一大早摸黑5点钟他们就起床。 嗯， 哎，那我是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啦、嗯、但是他们都一定要放起床音乐，然后在村长播音。对，那我不知道那个文贤，你有当过播音员吗？透早播音员。 有啊、哦，我最早播5点广播了。 你们是轮班吗？ 没有啦，就是这样啦。这个刚好 Peter 那一阵子啊，待在部落，可能事情比较多，所以3不5时就村长有时候放完音乐以后就是噔噔噔噔，大家早安啊、今天也什么某某某等等，刚好那时候 Peter 在部落的时候，他可能刚好就事情多了点，平常也没有每天在那边放音乐讲就要起来了。 Peter 那然后 Peter 刚刚又说那个什么5点起来摸黑，冬天当然不会了啊，冬天冷死了起来摸黑，夏天啦、啊、夏天可以啦，夏天就可能就长辈会起得比较早嘛，就起来扫扫地啦，这边摸一摸那边摸一摸，如果采茶采茶的话真的要很早咯，采茶的话大概是6点半准时发车啊、就准备完那个我们的茶园，大概6点半，那其他小朋友在干嘛？小朋友5点还在睡觉嘞 ，Peter。5点在睡觉。然后你说煮早餐，现在很少家庭在煮早餐的，好不好？那真是部落有那个早餐店，早餐店是早上的6点钟才有供应哈、啊，6点才有供应哦。 你现在在讲哪个地方啊？ 特富野，嗯，我讲的是特富野。 怎么可能？ 六点去比较会有，5点去会有啦，大概就1-2道，很少。 你是哪一条路线？怎么会有？你们是东区吗？ 没有，我是那个西区。 西区 部落西东区， 东区早上不提供早餐就对了。 没有啦，闹区啦。 OK， 真的是很。哎呀， 底下闹区那边。那边的早上差不多6点啦、啊、最慢6点你过去的时候他就准备好了，你就可以去买了，对不对？ 我真的以为部落小孩子4点就要起床了。 没有那件事啦，这样小朋友你叫早起他会起床气的哦。 Okay, 拜托嘞。 你们不是要走很远的路、 有的爸妈接送的啊。 你们已经这么进步了、 哦。以前我们走路的时候在路上遇到 Odobai 还会抢呢，就是他等一下就变成说等一下我要做这一步。 OK,OK。你们那么清早听说是去挖竹笋是吗？ 在笋季的时候，其实这个说到笋啊，其实是部落里面那个产量最大的一个，最大一宗的一个年产量，至于多少是不晓得，因为他每一天都10几吨车子，这样每天都带好几部出去、啊、然后笋子可以说是我们部落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有的家庭他大半年的生活费用都靠那个时候，你说采笋子那个季节很早出去，这一定是的，甚至有的是4点多、3点多带着头灯去，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他今天他只有一个人去采笋子，他今天这么大片的森林，他要一个人去采笋子，他必须要早起。为什么要这么早？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很好笑，跟我说啊，那个竹笋不是要早起才好吃，不是这个问题，问题不是出在这边，问题是你不早起割不完呢、啊，采不完呢、啊，因为它有一个周期性。 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而且好痒哦， 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衰？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以我家来说，它是那个我们家有两公顷的笋子哈，它割完的话必须要好吧，慢一点三天，快一点两天哈，整个竹园这样全部采收完毕。然后你如果说你是三天采收完毕，你第一天又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你根本没有时间休息，这还算是有跟上那个季节，就是有采有跟上。啊，有的他一个人的，他必须要跟上这样一个节奏。为什么一定要跟上这样的节奏？假如你今天你的笋子长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你还没采下来哦，对不起，下一次它不长了。对，就变成说速度要快，再来就是时间要早，所以就变成我们部落哦，通常哦，平常生活作息不好的哦，那个时候很容易生病。因为那个整个采笋哦，它除了采收，然后背运送，哇，那非常需要大的一个体能呢、啊。所以通常到家了之后，回家到家七点或者六点七点，到家洗澡就直接咚倒在床上了。所以然后就会发现到整个笋季降下来，哇，这边痛那边痛，然后甚至有的开刀的，有的没有，就变成这个虽然钱赚了很多哈，我打个比方哈，我们家还算少哦，我们家大概就两公顷多，我们每天降一万块钱，一万五到两万之间，一万到两万之间，这是好的价格哈，我说比较好的价格。你想想看，如果四月到六月的时候都是这样哦，几乎每天，好，不要说每天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这样背啦，因为它背的可不是平的哦，你倒下来还会滚到最下面，所以就是说你变成用你的劳力，用你的肝啊，用你的骨头。脊椎啦等等啊，要去换来这些金钱，他所以变成大半年的生活经费就靠这个，有的家庭可能有二三十万，多到一百万都有可能，真的这都有一个可能啊。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拼不拼，大家很拼，然后想要借钱的那个时候可以借，然后那时候赚很多的有欠人家钱的要注意啦，人家会讨债，所以真的是这个时候是对部落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啦。啊，其他时间就可以其他的农作物做配套了，就是茶啦、瓦萨比啦、锅里菜啦、什么明天都可以这样配。所以你说笋哦，刚刚主持人很想问我一个事情，笋是不是三餐照吃？拜托，看到笋就要哭了，都很累呢。你说三餐照吃不用了啦，吃一餐就够了，两天吃一餐。所以你说笋就变成是说，三餐吃倒是不用了，吃一次就好了啦。 那个是我们伟大的国军弟兄陈权威独家提供，他家照三餐吃。 我记得陈权威他家是种米的吧？ 没有，他家是种葡萄的。 哦，葡萄。 对，然后有采豆子的。 哦， 然后照三餐吃笋，那表示他家有竹笋。 他照三餐吃葡萄，卖了哎，卖了，所以变成这个笋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它也是对身体非常重伤害的一个工作。 我们这样可不可以推销台湾农产品竹笋这一块？ 对，请你支持一下我们的辛苦的笋农。 可是你刚才说重伤害，这样根本就是那个农林局会告你哦。 哦，这个是对劳心劳力的，嗯，我们不要说重伤害了，好不好？些许。这真的对体能是一个极大，有没有看过那个体能极限完成活动，请你来割笋，就知道那个是、 okay. 那个真的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劳累的一个工作了，真的。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那你们那个大清早也有人在上教会吗？因为据我对特富野的那个地理环境观察，你们其实有三间教会是当邻居嘛，彼此毗邻而居。 对对对。 对，那诶，那里有天主堂，然后旁边有一个真耶稣教会，然后走几步路一个长老教会。 对对对。 那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其实我那时候平常天就一到礼拜五，我大概也是清晨六点多，我就听到了迷之音，因为那时候天主堂平常也是有平时弥撒是清早六点半，但是真耶稣会在我们的楼上，对，他们就有迷之音。那我很好奇，那个想问文贤，你知道他们的迷之音是什么状态吗？就那么早人就有在做一个宗教活动吗？ 你说真耶稣教部分还是说各教派？ 我也讲是特富野的真耶稣教会在清晨的时候。 我这几年也是有慢慢有发现到，好像早上有可能比较虔诚的教友或者各教派的教友会自动性的去我们教会，在那边做一个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啦，或者是觉得他今天工作以前要跟我们的天主主耶稣跟他讲说今天他要干什么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理上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去教堂嘛，去教堂走一走。虽然我是属于圣诞教友， 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说，其实我在特富野最长的一次是两个礼拜，然后我们平常清晨的弥撒目前呢，我可以说人数吗？ 很少， 一个，只有一个，然后那个是传道师。我们不能讲名字，就一个， 对， 然后因为我也是人类，就两个， 对， 然后那 好吧， 然后偶尔有一个修女，也是你们的那个族人， 哦，对，汪修女， 哎，汪修女，然后就刚好 三个 、但是我也想是真耶稣教，我们楼上邻居那可能香火鼎盛，他好像是蛮多的。 等一下，你不要说楼上，人家真的以为是隔一层板的楼上。旁边上面一点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感觉他们至少不会是一个人嘛，因为他们有那种和声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我不能说我有看到了，因为我也是属于很赖床的新兴人类。在你的家，我的生 命亲像我要落。哎，那我问一下，那长老教会平常一到礼拜有开放吗？长老教会你们那边的？ 有，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基本上不管它是外围或是里面的部分，这里面的不能这样一个自由的出入，因为我不是长老教友，我不能说我确定是，但是我至少它的外面是一个公共空间，会有一些教友啊，有时候可能礼拜六吧，他们上教会是礼拜天还是礼拜天啊，礼拜天，所以就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啊，天主教好像都有亮灯哦。我们的博神父先生， 有啦，有一个小展的啦，有一个小展的啦， 对对对，有啦，可能在等待部落人找他去办告解还是怎样。我太久没有找他了， 你这样讲很心酸呢。 我太久没有去办告解了，会不会让神父说你醉得太深了？ 不会不会，因为他是很慈悲的人。 对，他叫念200遍圣母经， 不会罚了，是不是体是不是体罚吧？ 然后500遍天主经， 你不要乱教，不要乱教导人家， 人家都不敢去办告解。 OK， 博神父人很好的，好吧？ 好 ，OK， 好，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宇，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 FM88.1。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那我们接下来这段还是要再来小小休息一下，我们要来听也是文贤所点播的歌。你是不是很喜欢周杰伦的歌？ 不一定啊，要看歌。 好，那他点的是周杰伦的《稻香》。 稻香， 你喜欢这首歌吗？因为你种稻吗？ 没有，我觉得这首歌我让我想起了以前还有一种稻香米酒。哦，好烂哦。稻香的 好 OK，你要来唱个一句吗？那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音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的呢是周族的朋友亚伯斯。其实我们这一题呢，我们一定要 深入的探讨， 对，我们要非常的 深入的检讨。 对，好，原住民是不是都爱喝酒？ 哎，我们不要再被污名化了啦，因为这是一个长久以来哈，很多人对原住民的一个诟病。但是这近年来哈，很多的电视频道也发现到了一件事情，然后刚好昨天我也看了我们原民台的一个节目哈，就是对于饮酒文化这个部分，其实部落现在，我老实说，一个礼拜要喝一次酒已经算很难了，真的很难。以我们部落来说，它并不是说无预警的，或者是今天随随便便的就跟你一个就这样聚在一起喝酒，并不是这些在过去这样一直被人家认为的一个状态，反而是刚好昨天看了还是前几天看了原民台在做这样的一个报道。我们自己族人的艺人朋友在上主流哈，我说主流就是那个像什么某某电视台啦，那些像主流的那些，他们在上节目的时候，为了得到一些效果，或者是在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在讲述一个笑话或者一个讲述一个笑点的时候，往往都会拿酒来做一个出发点。不管是在可能是说在婚礼的时候朋友喝酒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在某个地方又是酒又是酒，做一个这样一个铺的一个梗，可是让大众就会这样认为，那你们是不是原住民都在每天都在喝酒，或者是说不管什么地方都在喝酒啊？曾经也有一段好像前几年的新闻吧，某个什么长什么什么东西的长，他在东部就跟他的属下在开会的时候，居然就这样说了一句话，不想得我讲的对不对哈，就是提到，就是说看到有人喝酒知道来到原住民部落。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传播的威力，你看，然后再加上新闻再这样报道，然后综艺节目，我们的可能自己艺人的族人朋友，但是我不是怪说啊，我不是说今天所有的艺人朋友都是这样啊，现在艺人朋友也有一些他有自主性的发现到这一些，所以我跟听众朋友来说，现在我们的部落，我要在这边做一个对一个这样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强烈的反击，就是说我们现在部落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喝酒，也不会因为某件小事，我还听说过有人因为是说什么鸡舍灯泡亮了去喝酒，这个不会是这样的。 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耶，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可能今天我一个礼拜喝这个酒，可能就是跟朋友稍微点一下，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好朋友来了嘛，就可能外面的朋友就稍微点一下，然后可能到重要的日子喜宴喝个酒我想也不为过，或者是祭典喝个酒我想也不为过，它不会是变成是每个礼拜一到七天都在喝。所以我希望就是每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原住民的这个比较长久以来的一个印象，我希望你们能够慢慢去理解，慢慢去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部落的生活环境其实也跟大家一样。前几年吧，有朋友来到我们部落，他竟然认为我们还在住茅屋，我这个也不能怪他了，因为这是一个媒体，他想给朋友什么你们就要看到什么，但是今天媒体如果看到部落是怎么样，他就会给部落怎样。甚至我很想去说，现在我们部落的生活方式，连你看刚刚我私底下跟 Peter 聊过，我们的光纤网络有80个妹妹，有时候可能有吧，应该我记得有80个妹妹，也有 MOD 也有 Cable 对不对， Cable 呢开玩笑还可以看摔角，原住民就喜欢看摔角，我们也可以看 4HD 啊等等。所以你说现在过去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像40年代50年代这么多印象是认为是原住民在一起喝酒， 我只能说当时的生活环境以及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休闲，就大家聚在一起啊。现在呢，宅男宅女也变多了，你说那要聚在一起喝酒哦，那有时候还蛮难的，要找个朋友也蛮难的。有时候就是变成就是希望这个我在这边我特别严肃的，我严肃起来，我严肃，我严肃的跟大家说，我认真的跟大家说，酒跟唱歌不一定是原住民必备的，就变成跟大家一样，会喝酒的他还是一样会喝，但是大部分的不会喝。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 八八电影。 嘿，你这条抹布借我一下。 哎，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哪，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原住民百分之百会唱歌吗？不会，抱歉，现在百分之可能只剩下80%会唱歌。你真的在生活上你看说遇到原住民也有不会唱歌的，原住民不会唱歌的也是有很多啊。啊，你看到现在原住民啊，那你体能一定很好，跑很快还是怎么样，也有体弱多病的啊。我刚好就说我嘛，跟 Peter 一样体弱多病，不要在那边笑 Peter， 我们两个是同一挂的体弱多病班，好吗？像我们是属于体弱多病的啊，所以只好唱歌啊。唱歌会唱歌的不一定喝酒，会喝酒的不一定唱歌，所以请大家能够真的摆脱一下你们过去对原住民的一个印象，会喝酒，当然现在喝酒不是随便在喝，是在特别的季节、特别的地点，或是特别的季节等等，或是特别的在某个地方，或者是这样等等。你说原住民会不会唱歌？原住民会唱歌，会，但是不是全部，真的不是全部。 你，我知道你已经很， 我已经很生气。 我其实我想讲说，不会唱歌的原住民怎么办？就是打棒球吗？ 你今天听秀琴讲，还是听某个艺人讲的？ 是秀琴啊，哦、所以他对啊、 欸。那不会打棒球怎么样？踢足球吗 ？OK， 足球不错啦。OK， 不会踢的怎么办？摔跤吗 ？OK。 觉得现在原住民的领域哈，现在很多艺术家，也有很多读书人，也有很多所谓的现代化的农夫。 嗯哼， 我觉得现在的原住民的领域已经扩张到这样的一个范围了啦。我觉得你下次遇到，下次你如果你公司有原住民，或者是你公司有什么其他，你不要问他说你会不会唱歌，这样会觉得他好像他不会唱的话是不是原住民。我说请不要这样想，原住民真的不会唱歌。然后你说你要找酒友，你要找很会喝的，也不一定要找原住民。原住民现在也有所谓的一杯倒，所以原住民酒、唱歌还有甚至运动，它不等于原住民，好不好？以上是我的报告，哎 ，Peter， 交给你了。 你以上讲那个是原住民，可是又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的， 又不会跳舞。 那个 ，那这个怎么办？ 那个陈全伟他就在桃园服务，哦、服兵役， 那只好当我们的军工教人员。 OK， 对，军工教，哎、欸，对，原住民军工教，哎、欸，也可以当军工教人员，好不好？签下去，既然你不会唱歌，不会运动，那就签了吧，好吧 ？OK， 好， 威哥交给你， 好。其实我发现原住民还有一个大家印象中就是好像很喜欢烤肉，而特别都是山猪肉、哦、 烤肉噔噔噔噔噔噔烤肉我也要说烤肉不一定喝酒哦，不等于喝酒。 对，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你们有那么多山猪可以烤吗？ 我可以讲这个是不能说的秘密吗？ 你跟你族人关系好吗？ 我跟我族人关系蛮好的 、哦、那应该可以讲没有关系。 有一些有时候你们来我们部落烤肉，我们会用周族的周式烤法，哎，周族的烤法，但是那一块肉是不是山猪肉？我老实跟你说，山上养的猪，山猪肉；山上买的猪，山猪肉。然后山上商店买的猪，山猪肉。然后真正的山猪肉不多。 谢谢。但是真的是原住民对像我朋友来了，说真的生活化，就是说我朋友大老远从台北过来，他也希望能够哎感受一下什么叫州市的热情嘛，对不对？有时候拿个吉他啦，烤个肉啦。但是我烤肉，我自己来说，我烤肉我不会配酒哦，因为我不喜欢喝酒，我烤肉比较喜欢配那个去油腻的饮料。汽油腻的饮料很多种哦，也不一定要酒精哦，好不好？就是朋友来了，烤一点肉，弹弹吉他，弹一点小歌，一麦到天 ，A 麦还是一麦到天亮？我的话都是 A 麦到天亮，好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有一个嫁到部落的陈胜奇弟兄，他说要用嫁字，不可以用娶字。 对，他是母系社会。 对， 他母系社会， 他嫁给赛德克族。 对， 他就说，他说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平地人要去吃所谓的山猪肉，就是不是经过人类豢养的，他说你一定吃不下去。 哎、欸，对，我跟大家说哈，常常就有人家就会觉得说，哎、欸，烤山猪肉好不好吃啊？我老是跟大家说，山猪肉。皮很厚，然后有的脂肪很硬，不适合拿来烤。它五花肉完全没什么五花肉，那个真的我烤过是怎么样？就烤过是把它的肉烤成七分之八分熟，它才吃得下。要不然你其他的把它烤成全熟，对不起，吃石头一样。 对，而且肉质本身不 OK， 就像陈胜奇说，那个味道会很臭，很膻， 很臭，它跟 对 麝香猪一样，有一种特殊的不感觉不美好的味道。 对对对，所以陈胜奇说，我们与其去批评他们 不给山猪肉， 对，但是你要去思考，你能不能忍受那种味道，你可能真的吃不下去。 哎，真的，嗯，所以、 okay. 下次我请你吃山猪肉。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OK， 好。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先感谢你们周族朋友，我忘记是哪一个，可能也是你们当地很有名望的人，他们就也是办烤肉大会，对，那我也谢谢他这个请我们吃。 怎么没有请我啊？ 你也认识吧？他们好像是玛纳协会的董事长还是理事长，就那位。 哎呀，我老哥嘛，汤金贤。 对，而且他好像也是那个他以前也是从政的样子。 他是我们的老议员先生。 哎，对，好，我谢谢他的招待，好 ，OK，、 哦、好，谢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在阿里山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吃高丽菜啊？一天到晚 吃，我又不是离山，每天吃高丽菜。 然后没有，我想说高丽菜是烧山高丽菜。 我又要说个秘密，以我部落来说，我们种短期作物的哈，高丽菜都是所谓的短期作物，很少人种高丽菜了。你说我们部落还是以我部落来讲，高丽菜，哎呦，还是去商店买才买得到。哦，真的，其他部落有没有高丽菜？有啊，其他部落有高丽菜。你说每天吃它也没有办法每天吃吧？你打个比方，除了米之外，你每天吃龙虾，你也会吃腻。 因为我们都市人都会幻想说，高山高丽菜好像很脆啊，汁多味满、 哦。真的真的。 对，所以我们都以为你都就是后院就种 一大片高丽菜。 对对，我以为你都每天照山上这样吃、 欸。不过倒是有人就在自己的小块的土地上去种个两三颗。 嗯 哼， 但是他不是每天吃。吃啊！我们每天吃，你要真正是出彩哦。 那我问一下，你们也是每天吃山葵？ 哎、欸，你要每天被呛死啊！ 我以为你要吃 山葵呢。山葵，我自己想找山葵，我跟我亲戚朋友想钓几根，我一直在都钓不到，这价钱太好了，你知道吗？大家都舍不得吃，都卖掉了， 还是都跑到阿里山国家公园去买？ 没有啦，都卖到日本外销啦，国内的卖到很少量的地方了。 哎、欸，你们那山顶就是卖观光客，就是什么山葵啊，什么什么芥末？ 我那个是所谓的加工品啊，那个加工品不一定是它山葵的根，有可能是它山葵的叶子， 嗯哼， 也有可能是山葵的茎，有没有？用山葵根做的应该是有，但是不多了、 嗯， 因为那个山葵哈、哦，它那个根哈、啊，那一根就变成是直接有可能就外销会比较多，外销到日本、嗯，尤其日本那个沙西米吃的量很高哦。 嗯哼哼， 对啊，所以你说每天吃瓦萨米嘛，没安呢。 哇，你的台语怎么那么嫩嫩轮转？ 轮转呢，波声不叫， 波声不啊！你们陷害他，你陷害他好， 没错。 那你们也是照常吃梅子吗？ 欸，我们部落还有什么梅子啦，我们部落早在十几年前梅子树就慢慢没有了，那种在商业用的梅子树哦，早都已经没有了梅子了哦。哎，不过我跟你讲说我们那边还有什么树最多，梨子树。 所以你每天早上吃水梨吗？ 最好是最好是啦。 梨子， 红肉梨， 我想是水梨啦。 阿妈梨啦， 哎，阿妈梨会好像很酸呢。 那个英文叫 red 梨 ，red 梨。 所以那个红肉梨哈，我们有时候吃不完，拿来做酒，拿来做酒，就甜甜的哦，甜甜的酒。然后现在是，如果有水果的话，大部分都我们那边没有在做水果的买卖，都是自己在种。 嗯哼， 像那个最近有那个什么蜜雪梨哦， 是 蜜雪梨好吃耶，都掉在路上，没有人要吃。以前都是我们小朋友最爱吃的。 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喽，喏，这个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在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我们接下来呢，又要来那个先休息一下，我们要来听文贤所点的歌，他点这个女艺人的歌，张惠妹的《爱什么稀罕》。 因为我觉得我曾经为什么要特别点这首歌，我曾经用这首歌参加那个我忘记是什么活动啊，我现在拿到也是前三名，就是一二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的一首歌，所以点给大家，尤其是那位某国军弟兄，谢谢大家。 哎，你这个歌一定要来唱一下，副歌要来唱一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来咯 1,2,Oh baby， 爱什么稀罕，不用再等待，你不不要拜，只好说声拜拜。爱什么稀罕，我选择孤单，你若不敢爱，决定不上台湾，就是要从现在把你赶出我们外。Yeah！ 谢谢文贤弟兄，我们就不用播 CD 了，谢谢你让我们省了一块、一张 CD 的钱。 钱 哦、对，我们真的是抠。 念口味。 好，来，我们就这样，就先进广告喽。 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